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颓然叹了口气，唐三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以自己现在的情况，制造这三种暗器同样也是不现实的，看来只能努力修炼，争取逐渐提升暗器的实力吧。同时也要更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，找机会先配置一些毒药再说。只是曼陀罗蛇毒的话太过单一。捡回所有暗器后，唐三跳上一间房屋的屋顶，对着东方渐渐出现的紫气修炼起来。压力同样是动力，经过昨天那一战，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自己的魂力有突破29级进入30级的感觉了。只要能够进入30级，通过一定时间的修炼将30级魂力练满，就可以去猎杀第三头魂兽，增多一个魂环，到了那时候实力又会有质的飞跃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唐三回到了宿舍。此时奥斯卡依旧抱着被子在呼呼大睡。早晨他被唐三吵醒，询问昨天考试地点的时候，甚至还睡得流着哈喇子。 小奥，醒醒。 你干什么？我再睡一会儿。 快起来吧，已经不早了。你不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吗？ 我和你们可不一样，你们是战魂师，我是气魂师，还是食物系的，不需要像你们那样麻烦的修炼。大哥，麻烦你不要吵我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 那你先告诉我小五住在什么地方，我想去看看他好了没有。 你除了咱们宿舍向左大概30米，那边有一座木屋，就是小五和宁荣荣住的地方了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学院有明确规定，男学员不能随便骚扰女学员，不然的话校规可是很严重的。我们史莱克学院在这座村子里占了1/3的面积，另一边是村民生活的地方，平时尽量不要到那边去。 史莱克学院确实没什么钱，整个学院就是租了这村子的1/3的面积简单建设，所有的校舍都是以前村民的木屋而已。幸好距离索托城比较近，买东西才算是比较方便。唐三重新离开宿舍，此时他腹中已经有些饥饿，但和小五相比，这个问题自然要放在后面解决。很快，唐三来到了小五和宁荣荣的宿舍外。直接进去吗？如果只是小五倒没什么，两人在同一宿舍都住了那么长时间，又是兄妹相称，可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有些不方便了。唐三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没有进去，只是在外面轻唤着 小五，小五。 没有等待太长时间，门打开，小五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还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装束，除了脸色略显苍白以外，看上去已经没什么不妥。看到他出现，唐三顿时松了口气。 小五，你好点了吗？ 嘘，蓉蓉还在修炼，不要吵到他，我们到一边去说。 昨天都是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。 是那个老师太厉害了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哎呀，这里和诺丁真是不一样，似乎每个人都很强大，还好没出现个魂斗罗级别的强者。 哎，你怎么知道学院里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啊？赵老师只是副院长，或许院长是魂斗罗级别的呢。 我是猜的呀，毕竟魂斗罗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么个小地方，甘于平静 啊。我们去找点吃的东西吧，想必你也饿了。 好啊，我是饿了。 两人初来乍到， 昨天又都因为战斗昏迷，对史莱克学院一点都不了解。无奈之下，也只能看看哪里有炊烟升起，试着寻找有食物的地方。村子并不大，走着走着，他们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走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。史莱克学院这边很安静，但另一边的村民们却已经忙碌起来。日出而作，这是普通农民的习惯，他们需要通过农耕来养家糊口。学校的早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唐三已经决定到村子里先买点食物和小五充饥。两人正准备找到一处农家买食物，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争吵着什么。那对少年男女看上去年纪都不大，女孩子似乎有十四五岁的样子，样貌普通，但充满了青春的气息。一身简朴的农家服饰，应该就是村子里面普通村民的孩子。和他争吵的少年看上去更小一些，年纪似乎和唐三小五差不多，个子不高，整个人虽然胖乎乎的，但却给人一种很结实的感觉。短头发，小眼睛，脸上的肉胖的隆起，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可爱的感觉。最好玩的是，他唇上还长着两撇小胡子，似乎是发育后刚长出来的，怎么看怎么像两撇老鼠的须。少女看着小胖子，眼神中流露出几分畏惧的神色。 马红俊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不会和你在一起了。 翠花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。现在的孩子还真是早恋，这么小的年纪就说到分手之类的话了。两人不禁停下脚步，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。翠花的脸突然红了红。 你是对我挺好的，可我实在受不了你了，我们不合适，你还是去找别人吧。而且我比你大好几岁，求求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 什么叫受不了我？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娘们在想什么。 我求你放过我吧。 住手。 嗯，好漂亮的妞儿。 怎么，你想接替她做我女朋友吗？成，没问题，我同意了。 放屁，你个小流氓，这么小就不学好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你还想强抢民女不成？ 这是我们的事儿，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。既然不是要做我的女人，就滚开。 你叫马红俊是吧？请你不要再招惹这位姑娘了。 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管老子的事儿，找不痛快是吧？ 你是谁老子？ 谁多管闲事儿，我就是谁老子。 唐三动，他脾气再好也不能让人如此侮辱，脚踏鬼影迷踪，一脚就向着小胖子胸口踢去。他这一脚的力量含而不发，控制得非常巧妙。如果小胖子只是普通人，最多也只是踢他一个跟头。如果那小胖子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那么唐三这一脚中的力量也可以随时迸发。果然像唐三猜想的那样，小胖子并不简单，眼看着唐三一脚踢来，毫不犹豫地迎了上来，双拳在身前一架，挡向唐三的脚，身上闪耀起淡淡的紫光，明显是魂力波动。唐三踢出的一脚突然停顿在半空之中，改踢为踏，踩向小胖子的小腹。那胖子应变的速度也很快，架起的双拳同时下挥，砸向唐三的脚。唐三收脚后退，小胖子也被踢得倒退了几步，两人竟然拼了个半斤八两。胖子的魂力似乎也只是比唐三差上一点而已。 原来你也是魂师，难怪敢管我的闲事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。凤凰附体。 听到凤凰二字，唐三和小五心中同时一凛。在兽武魂中有几种特别强大的，其中一种就是凤凰。凤凰又叫七彩鸟，凤凰武魂不但可以令宿主拥有飞行的能力，而且还赋予火属性的强大攻击力，是强战类武魂中的极品。 紫红色的光芒从小胖子体内奔涌而出，头发上的短发骤然变长，并且朝着中央聚拢，变成了一种墨西干式的发型。翅膀倒没有出现，但那紫红色的光芒一透出体外，立刻就释放出强烈的热量，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他脚下升起，裸露在外面的粗壮手臂上延伸出长长的鳞毛，双手也变成了爪形。 嗯，有这么胖的凤凰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个土鸡。 你说谁是土鸡？ 他双手抬起，身上第一魂环骤然亮了起来，猛地张开嘴，一股细细的紫红色火焰就朝着小五的方向喷吐而出。高温令空气一阵扭曲，紫色火焰看上去并不剧烈，在空中像一条延伸的火线喷射而出。 小心！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